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其实是一个每天都在日更的 UP 主有关。这是怎么样的呢？机智的王菲，她化身日更 UP 主来化疗残暴的国王，连讲三年的故事拯救万千姐妹。这是谁呢？很多人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佘赫拉扎达。永恒的魅力，今天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舍赫拉查德，也叫做一千零一夜。 大家关注的 UP 主当中，其实勤奋的有很多，不过很久很久以前，许多许多年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位可以保持日更三年从不间断，这就是舍克拉查达。舍克拉查达呢，其实根据研究，这个名字呢是源于古波斯的一个名字，阿拉伯语，就是高贵的血统，而且呢就是这样的拼写在1801年首次出现在英语的文本当中。它是来自于波斯地区的民间故事1001夜，在我们熟悉的故事里面，比如说阿拉丁，比如说阿里巴巴四十大盗，都是出自这里的，而且呢都是这里的虚构的人物，也是故事的叙述者。作为宰相的女儿，舍克拉查达是博览群书的，从先王的典籍、古代的传说到诗文、哲学、科学、艺术，其实都有所涉猎的，知书达理，聪明机智，又很有亲和力。但是呢，这要从另一个人物来看起了，就是她的丈夫苏丹王。苏丹王呢，他由于他自己的妻子不忠，所以他变得非常的残暴，无法再相信女性。他决定每天要迎娶一位新娘，在新婚的第二天就要把新娘处死。很快，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宰相呢，寻遍了全城，又无法为苏丹王找到更多的新娘了。这个时候，舍克拉查达挺身而出，为的就是拯救更多其他无辜的女子。她没有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定嫁给苏丹王。成为王妃的舍克拉查达每天都要给苏丹王讲故事，绘声绘色，精彩的故事让他着迷。但是呢，舍克拉查达每天晚上说到关键的情节就留下了悬念。苏丹王因为害怕听不到故事的结局，于是便一天一天地将他处决的日期延后了。就这样，一日复一日，舍克拉查达的故事讲到了整整1001夜，其实也是有3年的时间了。苏丹王不仅从故事当中得到乐趣，其中的善良美好也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也放下了杀心，被感化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天方夜谭》，就是1001夜，就是舍克拉查达。 今天永恒的魅力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位勤奋的 UP 主，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应该是每天都在更新的舍克拉查达，这位聪明又美丽的王后。她这样的一部作品《一千零一夜》，就是讲述的她的故事，也是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那此刻我们来聆听的这些音乐呢，都是来自于列姆斯基科萨科夫写的《天方夜谭》。其实很少有作曲家像他这样有着丰富的而且独特的背景。列姆斯基科萨科夫他的家族和俄海军渊源很深，他自己呢也曾经担任了海军的军官，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他描绘大海无与伦比，独树一帜。但是在1874年的时候，列姆斯基科萨科夫随海军前往黑海的港口，在途中呢，他也是要到一个地方去游览，就是在这里，他听到了市集的叫卖声，还有东方的音乐，当地非常奇特的异域的情调，让他心荡神驰。多年以后呢，在他为鲍罗丁的歌剧遗作《伊戈尔王》补完的时候，这些景象呢也是再度的浮现，成为了他谱写《天方夜谭》的灵感。在1888年11月，这部作品是由列姆斯基科萨科夫亲自指挥，在圣彼得堡首演的。那稍微等待一下，我们也想来听一听他来补齐的鲍罗丁的歌剧的一座《伊戈尔王》，其实也有着这样的一个氛围。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鲍罗丁的歌剧《伊戈尔王》，其中呢有一段就是由列姆斯基科萨科夫来写的，而这样的情调是不是和我们刚才听到的《天方夜谭》有着很神似的地方呢？

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故事呢，是来自于许多许多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这样的一位勤奋的 UP 主，他在3年间都是不间断的来更新的，他就是机智的王妃舍赫拉查达。那关于舍赫拉查达的故事呢，有音乐可以作为证明的，就是今天我们听到的舍赫拉查达，也叫做《天方夜谭1001夜》的音乐，是来自于列姆斯基科萨科夫。列姆斯基科萨科夫选用了主角舍赫拉查达是作为标题的，以他和苏丹王的故事作为主线，每一个乐章都是以1001夜里面的一个故事为蓝本的。不过呢，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用小提琴奏出的温婉而且绮丽的旋律，这就是舍赫拉查达的形象，就是这位日更而且是非常勤奋的3年如1日的在更新的 UP 主，在讲故事的这位有智慧的王后。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呢，就是来自于舍赫拉查达。下半时段最开始耳边已经出现了王子与公主最著名的这个段落，我是王卓，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耳边听到的由小提琴奏出的这种温婉而绮丽的旋律，就是舍赫拉扎达的形象。那随着故事的推进呢，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也是将他所擅长的这些配器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是让我们置身于这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国度。引人入胜的情节还有角色都是幻化为瑰丽绚烂的音响色彩，就好像我们在听着这位阿巴主在为我们讲故事，在娓娓道来。 Thank you. 和拉查达今天听到的这样的音乐呢，其实真的是充满了异域的风情，它也的确描绘了阿拉伯国家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的风貌，展现的是阿拉伯人民那种优秀的品质、抗争的精神，故事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很有感染力。所以呢，在后世的很多的文学艺术创作当中呢，都有来自于这里的灵感，也是被誉为灵感的源泉。利姆斯基科萨科夫也是从天方夜谭当中吸取了大量的创作灵感，并和自己的人生的经历相结合，创作出了这些伟大的作品。要不然一千零一夜那么多的故事，他为什么上来就选择了和大海有关呢？他曾经是海关。还有呢，就是舍赫拉查达他的音乐作品其实并不是利姆斯基科萨科夫他的创举，比如像拉威尔、像西曼诺夫斯基，他们都有过同名的作品，但是都没有获得利姆斯基科萨科夫这样的成功，这样的脍炙人口罢了。知道它有四个乐章，每一个乐章呢都有一个标题，比如说第一乐章《大海与辛巴达的船》，第二乐章《卡门德王子》，另外呢还有现在第三乐章是《年轻的王子和公主》，还有第四乐章就是《巴格达的节日》。哎呀，好长这个名字，大海、船撞上了悬崖等等等等。其实这个呢，在最开始的时候，利姆斯基科萨科夫他并没有加上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